喜欢把你捧在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陪伴，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梦里我总不愿意醒，睡在柔软之城。学会伤害你，当作悬梁。

断更新，在那一片荒芜的墓地，一个音乐在撩拨我的情绪。Oh my god, I ready as B， 两座山峰下面一道墙被军火打底，皎洁的月光冰冷，一丝丝的恐惧。夜莺的树枝上观察着我在游弋，长久用的独立驻地就在那里进去。Oh my god, yes， 狂风暴起，慢慢去，不去不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到达。这一个女孩名叫伊妮，她说以前童年里曾经来过这里，回去以后写下了著名的童话。年轻后我的初中里也曾到过这里，盖的房子围墙两侧长着数百张纸，给周杰伦写词的方文山也到过这里，他编好的歌会让数年的诗句。 她比传说里还要美丽，她劝我留在这里，是自己，他要我留在这里，美丽的意义，美丽的传奇，美丽的桃花源。 夜半更深，那一片荒凉的墓地，鬼的音乐在撩拨我。 看到花面花开的时候，那么你其实不在看着，互相转化成真的和亲密地方文化的形态。嘿，不要奇怪，你眼前看到这里有着千娇百媚的姿态的女孩派来了，一路风情的是去骗一生对无数的热爱的心怀。不奇怪，你那美妙歌声赢得千万人的热爱，就是为了再穿越。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Don't apologize to me that your name do not need. Make a burning fight yourself. Take it to the stage. Take out my fender and turn on my speed. Could play a major.Make your face to raise it. Make my strings do dancing. Make the night to lose. Take it to the dream. Take out my fender and turn on my speed. Could play a major.She's a rock and roll girl, Take out my fender and turn on my speed. Good play, major. Whoa.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I wanna be my girl.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Everybody wanna rock and roll. Make me happy and happy. Make me happy. Make me crazy, so crazy. Make me so crazy. Walking slowly close to me. Still walking slowly close to me. I can no more wait the end. Take out my finger and turn on my speaker, play a major.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I want to be my girl.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Everybody wanna rock and roll.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Thank you. we want it so bad. Let's play now. 你真是太可爱，谈恋爱还作怪。你说过的对白要全部背起来，你的坏我都爱，这就是新男孩。快为我爸爸买，给我一手王牌。 要爱不要爱，要吵不要开，是谁已独白，脑袋要打开。要爱不要改，要修不要坏，是谁爱自爱，比猜不比拽。 你真是太可爱，带着我团团转，让我整夜下摆，听蜜语通通来。你的爱很直来，不按常理出牌，就这疯癫男孩，任性不塞忍耐。 You 耍依赖，你心坏，你出招是我都猜。耍孤单，你耍赖，无聊空荡我填满。耍自然，你心坏，你摆的场我都摆。不要爱，不要猜，不要急着出彩。 你耍坏，你的坏不爱。你耍坏，你真是太可爱。你耍坏，你的坏不爱。你耍坏 ，You make me fly。你耍坏，你的坏不爱。你耍坏，你真是太可爱。 Drop it on me. You 真是太可爱，谈恋爱还作怪。你说过的对白要全部背起来，你的坏我都爱，就是新男孩。快为我爸爸买，给我一个臭王牌。要爱不要爱，要吵不要开，是谁已独白，脑袋要打开。要爱不要改，要修不要坏，是谁爱自爱，比猜不比拽。 Let's go. 你真是太可爱，带着我团团转，让我整夜下摆，甜蜜语通通来。你的爱很热爱，不按常理出牌，就疯癫男孩，任性不塞忍耐。 You 耍依赖，你心坏，你出招是我都猜。耍孤单，你耍赖，无聊空荡我填满。耍自然，你心坏，你摆的场我都摆。不要爱，不要猜，不要急着主宰。You 耍依赖，你心坏，你出招是我都猜。耍孤单，你耍赖，无聊空荡我填满。耍自然，你心坏，你摆的场我都摆。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舞一桑田，莺歌难来言。离别的日子一天如一年，看不见却梦见久违的欢颜。放开蓝旗千帆，过沉舟侧畔，心中荡起微浪，只有更眷恋。团圆后再不愿离散，我深爱的你呀，今天就要面对面，让你盼望的情我会加倍偿还，只怕相见那一刻更也难言，只将别的话与泪水一道烟。我深爱的你呀，今天就要面对面，让你盼望的情我会加倍偿还，只怕相见那一刻更也难言，只是一遍 北京，欢乐无限。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visitbeijing.com.cn。 咨询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12345。 随着 风散开，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 可是我这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